国家关于釜山热的冷思考。具体而言呢，去探讨四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呢，就是为什么釜山要谈论国家能力，或者更确切的说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要坐在这里谈论国家能力。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当我们说国家能力的时候指的是什么，到底国家能力指的是什么，以及为什么它很重要。第三个问题呢，就是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国家能力是不是越强越好啊？这涉及到一个国家能力和政治发展的其他维度的相互平衡的问题。第四个问题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就是国家能力从何而来。因为只有我们明白了国家能力从何而来，我们才能够去思考如何实现国家能力的强大。我们首先进入第一个问题，就是这个为什么釜山要谈国家能力。之前呢，我想就是首先说一说釜山这个学者。可能呢，大家都知道这个人，至少是比较关心社会科学、人文科学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个人。这是一个日裔的美国政治学者，任教于斯坦福大学，可以说是一个著作等身的学者吧。那他最著名的书就是1992年出版的叫《历史的终结和最后的人》，还有呢就是2010年代之后，一个好像是2011年，一个好像是2014年吧，出版的两本重磅著作。这个其中的部分我也向大家推荐过了，一个是叫《政治秩序的起源》，一个叫《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那也在不同的场合见过他几次，甚至去他家拜访过一次。天我在斯坦福大学做夏季的研修，然后呢，他把我们这些学员都邀请到过他家里做客过一次。我个人对他印象是非常好的，他非常的谦和，也非常的彬彬有礼。我印象最深的一个小的细节吧，就是在他家的时候，发现他家有几个家具特别漂亮。所以我就赞美了他家的这个家具，然后问他在哪买的，他就说是他自己打的。我当时就非常的震惊，因为我不知道这个著作等身的这么一个学者怎么会找得到时间去自己打家具，而且打得这么的精美。像我这种基本上一事无成的学者吧，我甚至找不到时间去补袜子。所以这个小细节让我印象非常的深刻。那么是什么使得釜山成为一个主要当然就是他的思想和观点。从90年代到今天，可以说釜山一直是公共领域里的怎么说呢，就是一个话题制造者吧。这一点可以说是一种能力，因为大多数人在大多数时候都是话题的跟随者。就像今天晚上我们在讨论釜山，我们在讨论他所设定的议题，这就是一个话题跟随的行为。而釜山本人呢，他具有一种在公共领域里面设定大的议题，使别人跟随他讨论这些议题的能力。这一点可以说是一个了不起的能力吧。这一点他和他的导师亨廷顿教授也是非常像的。而且呢，釜山教授他不但是一个话题制造者，而且可以说也是一个分裂者，就是非常同意他，反对他的人呢也倾向于非常反对他，人们很少对他采取一种模糊的中立的态度。我记得我读博士期间读的很多文章就是以釜山为靶子的，那很多文章都是这样开头的：釜山教授认为历史已经终结，但是这一但是呢，往往就但是出洋洋洒洒的几万字。不过呢，我也知道有特别欣赏釜山教授的人，比如我有一个朋友，他曾经跟我说他打算写一本书叫《论一切》，后来呢他就说他不写了。我问他为什么不写了，他说我发现釜山教授已经写过了，他的这个《政治秩序的起源》和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这两本书就已经论一切了，而且比他所能写的肯定要好得多。所以呢，就是他是一个这个分裂，在中国特别热。 因为他近几年呢谈论中国非常多，到中国来也非常多，甚至数次被中国的很高层的领导人接见，这也是非常罕见的。因为就是中国学者被中国领导人公开接见的也不是那么多，所以呢他来了之后，很多人就开始猜测领导人为什么要接见他，为什么是他接见，他是在传达什么信号，他的观点是否能够影响领导人等等等等。所以呢这几年我们看到就是中国翻译出版他的书很多，针对他的书评也很多，那针对他的公共讨论就更多了。关于福山这个人我就说到这里。现在我们来说说他的观点。刚才呢就是我们讲到他是报道者到了什么话题，最主要的来说呢，他引领过两个非常重大的政治学议题，在公共领域里面引领过这样两个话题，一个就是他的历史终结论，还有一个就是他新近提出的这个国家能力论。那更有意思的是呢，这两个议题时隔20年，他们的问题意识的方向完全是相反的。那首先我们来讲一讲他的这个历史终结论这个观点。这个呢大家或多或少可能都听说过。那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呢，就是福山曾经预言历史将终结于自由民主制，而自由民主制下的布尔乔亚将是人的最后形态。大家注意一下，福山的这个观点呢背景是冷战的终结，出版于1992年，国刚刚战胜苏联，取得了冷战的胜利，所以它是有这样一个历史背景在那里的。那不管怎么说呢，可以想象这本书后来受到了可以说是暴风骤雨般的批评吧。很多人认为他的历史终结说无非是整个世界全盘西化说的一个翻版而已，而且呢就是放眼望去，就是在这个90年代初之后吧，历史哪有终结？20年来，就是现在是20多年来，1/4个世纪以来，就是我们看到很多历史终结之后的历史，比如说中国在崛起，俄罗斯在威权化，阿拉伯之春变成了阿拉伯之冬，那拉美在经历一个又一个的宪政危机等等等等。刚才说到很多人对福山的批评，我倒觉得就是这些批评呢就是其实不太公平。因为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呢并不是指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实践已经取得了彻底的胜利，而是说它作为一种理念它已经没有了这个有同等合法性的替代物。对于冷战之后呢，就是还会有战争，还会有威权的复兴，还会有民族主义的崛起，还会有不同制度之间的竞争，这些现象呢就是福山并没有幼稚到说预见这些现象不可能再出现了。但是呢他自己的话是这样的，他说我们看到的胜利与其说是自由主义的实践，是自由主义的这个话的意思呢就是说，虽然我们今天还能看到不同的制度形态，还能看到自由制度和威权制度之间的竞争，但是即使是这些威权制度，它往往也要披上民主的外衣，它要么就是有一个就是虚假的这样一个民主选举的形式，要么呢它会以所谓的紧急状态或者是特殊时期来为他的这种独裁辩护。那这种披上民主外衣的威权形式，它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即使是独裁者也承认自由民主作为一种政治话语的合法性，否则呢我们就很难解释为什么像萨达姆这样的呀，还有金正日啊，还有这个津巴布韦的穆加贝要搞选举的选举，因为在一个自由民主的话语没有合法性的时代，不被普遍认可的时代，专制者是没有必要这样做的。比如就是像朱元璋这样的，或者是乾隆这样的皇帝，他 他不会觉得为了赢得民心他需要举行哪怕虚假的选举。所以什么叫历史的终结，这就是福山所说的历史的终结。不管怎么说呢，就是在这本书出版了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福山都被视为自由民主制的这个代言人，被认为是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分子。但是呢，就在知识界很多人还在谴责福山的西方中心主义的时候呢，令很多人感到瞠目结舌的是，福山转向了。转向的幅度呢是如此之大，以至于很多人认为此福山非彼福山了，甚至认为此福山彻底的否定了彼福山。那这个转向的一个标志性的著作就是我刚才讲到的他2010年后出版的两本著作，应该说其实是类似于上下卷式的这么两本著作吧，政治秩序的起源以及政治秩序与政治衰败这两本书。那么在这两本书里面呢，福山的关注焦点不再是自由民主制的胜利，而恰恰是他的受挫和他的衰败。至于为什么自由民主制会受挫和衰败，福山找到的核心解释是国家能力。可能已经读了我布置的这个读物啊，那其中有一篇小文标题就是为什么民主表现如此之差。在这篇文章里呢，福山说过去30多年民主遭遇了众多的挫折，究其原因主要是在民主国家，尤其是新兴民主国家，国家能力没能跟上民主问责制的步伐。相对于从一个威权政体转型为一个选举政体，从一个传统国家转变为一个现代国家其实更难。未能建立现代化的治理良好的国家是近来民主转型的阿基里斯之踵。也就是说，他把很多民主国家的治理失败归结为国家能力的不足。为什么福山关注的焦点出现了这样一个180度的大转弯，从自由民主的胜利转向你可以说自由民主的衰败。那我个人认为呢，有两个原因可能触动了他。一个就是中国的崛起。大家都知道中国经历了连续40年左右的高速经济增长，那这个增长的故事呢被很多人称为中国奇迹。面对这个海啸般的奇迹呢，任何一个严肃的比较政治学者可能都会感到自己有责任进行学理上的解释，为什么会发生这个奇迹，尤其是为什么会在中国没有采取西式民主的情况下发生这个奇迹。那么福山的解释就是国家能力。那我认为呢，福山转向的另外一个原因是许多新兴的民主国家在民主转型的过程中的受挫。学界很多人呢将2006年左右看作一个分水岭。不好意思，在这个2006年之前呢，民主转型大体上是一个前进的方向，但是呢在此之后很多学者认为出现了一个逆流，很多国家出现了威权的倒退、民主的崩溃或者是治理绩效低下等等问题。当然这个问题其实是存在着一些争论的，但是不管具体的这个数字怎么说吧，我们如果放眼一些战略性大国会发现不是空穴来风。比如说俄罗斯，那很多人认为普京上台之后其实带来了俄罗斯民主的倒退。还有像委内瑞拉这个国家，它本来是拉美发达的国家，但是现在呢成了一个失败国家。还有土耳其，很多人把土耳其看作是伊斯兰世界的民主之星，但是呢这两年尤其是2016年这个未遂的政变之后，土耳其也出现了民主的倒退。还有像乌克兰， 每隔几年就发生一场革命，始终民族没有稳固。还有埃及，那阿拉伯之春发生的时候，很多人寄望于这个中东大国能成为一个新的伊斯兰世界的这个民主的楷模，但事实上呢，埃及的民主实验两年之后就失败了。还有一些国家，比如说像南非这样的，它并没有出现民主本身的倒退或者危机，但是这个国家的治理绩效，比如说经济发展水平啊、腐败啊，还有不平等状况的改善。所以呢，之前很多自由派啊，像中国的自由派就相信民主转型是一个扔到水里自然就会游泳的过程，现在看来呢，这个说法其实是过于乐观了啊。扔到水里可能不一定会自动学会游泳，没准就直接淹死了。所以呢，同样的是一个严肃的比较政治学者呢，他会觉得必须对这些现象给予一个学理上的回应。那么福山认为问题还是出现在国家能力上。所以呢，就是中国的崛起以及很多新兴民主国家的转型受挫，两个故事使得福山的问题意识发生了一个显著的转向。如果大家读了我布置的读物，可能知道的政治三角说，他把这个国家能力、民主问责还有法治作为政治发展的三个维度，认为这三者缺一不可。这个看起来呢是一个非常平衡的框架，天衣无缝啊。但实际上我认为福山在这个就是10年后的这两本书里关注的核心其实是国家能力，而不是其他两个维度。当然这不是因为他在价值上更认同国家能力，事实上我认为福山在价值上始终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自由民主派，在事实层面上认为国家能力是更薄弱和更艰难的政治环节。这就像一个父母不断地督促孩子学数学，很少督促他学语文，并不是因为他认为数学比语文更重要，而是他发现这个孩子语文要差很多。这个意思我希望大家理解，因为很多人在说福山变了、福山转向了，我想其实是一个事实判断层面上的转向，而不是价值层面上的转向。而且呢，就是以国家能力为核心概念去理解全球政治发展趋势的并不是福山一个人，这已经成了一个潮流，一个越来越多的人加入的潮流。所以呢，我们今天在这里谈论福山现象，并不是在谈论这个人，而是在谈论一个趋势。刚才我们分析了为什么福山会有一个国家能力的问题意识的转向，现在我们进入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家能力是什么。那既然国家能力如此重要，既能解释中国的崛起，又能解释新兴民主国家的转型问题，所以呢，就是如何理解国家能力这个概念就非常重要。我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这个问题上呢，学界其实没有共识。就是福山他自己，他在不同的地方使用国家能力这个词的时候呢，含义也经常发生变化。我读过一个就是研究国家能力的一个综述性的文章，那在这个文章里面呢，作者就分析了几十篇相关的文章，他就发现大家对这个概念的理解其实是五花八门的。对学术交流来说呢，这其实是一个，因为如果我说的红色是红色，而你说的红色其实是黄色，他说的红色其实是绿色，那我们坐在一起讨论红色是不是漂亮的时候，其实很大程度上就是鸡对鸭讲。当然这并不妨碍我们尽可能的找到一个大体的概念上的交集，大家理解这个交集。我们不妨用一个例子来说明国家能力啊。我想举的是中国的高铁这个例子。大家知道中国的国家能力是非常强的，政府一挥手就制造一个浦东，又一挥手可以制造一片叫 A 佩克兰，再一挥手又能制造一个雄安新区。那么高铁呢，也是中国政府的这种强大的能力的一个象征。中国高铁大家知道，过去这十几年发展非常快，快到了什么程度呢？就是20年前中国就基本上不存在高铁，但是现在中国的高铁里程数已经超过了全世界其他地区高铁里程数的总和，所以说呢，这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啊。那么我们来想想，为了实现这个成绩需要什么？首先呢，就是高铁的建设，大家想一想，需要政府有征地拆迁的能力，对不对？你为了修高铁，你得腾出很多土地来，即使是碰到阻力的时候呢，有时候甚至可能要诉诸于强拆。这一点在很多其他国家是做不到的。大家知道，在很多其他国家，你要征地拆迁，一会儿环保组织闹事，一会儿劳工组织闹事，一会儿居民闹事，最后可能就做不成了。其次呢，高铁建设需要很多钱，这一点我想很容易理解。有的时候是政府的税收，有的时候是卖地的收入，有的时候银行贷款等等。总之呢，就是你要修一条修这么多条高铁是需要很多很多钱的。再次呢，高铁还需要什么？还需要人，既需要技术人才，也需要工人，对吧？但是更需要把这些人力、物力、财力、行政人才。所以呢，高铁需要建设，高铁需要什么？需要钱，需要人，需要在特定的情境下，甚至可能是需要暴力。那这三个方面恰恰是国家能力最重要的三个维度。那用学术的语言来说，就是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行政能力。如果用通俗的话来说，就是枪、钱、人。本质上是枪杆子，财政能力本质上是钱袋子，而行政能力本质上是干活的人。现在呢，我们理解了国家能力的基本维度和含义吧，现在我们就可以开始思考，为什么福山或者说像福山这样的人认为国家能力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至关重要。这是因为呢，如果一个国家的国家公共服务的提供、基础设施的建设乃至基本的安全保障都难以实现，而一个国家如果没有这些公共产品，它的民主制度也很难稳固。所以福山才说，国家能力的欠缺是很多新兴民主国家的阿基里斯之踵。比如我们如果来讨论国家能力对于和平和安全的重要性，我们就以比如说阿富汗为例。大家知道911之后呢，美国就是入侵阿富汗，推翻了塔利班政权。早在2004年左右呢，就组织了一次大选。那是否大选之后阿富汗人民就从此过上了幸福的生活呢？并没有。为什么没有呢？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阿富汗其实没有真正赶跑塔利班，只是把他赶出了上打游击去了。所以直到今天，塔利班仍然控制着1/3左右的阿富汗国土。而且呢，即使是没有塔利班的地方，阿富汗很多地方其实是被各种部落的长老控制的，中央政府其实根本插不上手在这些地方。那我们听众当中可能有学过社会科学或者是读过韦伯的，大家知道韦伯对于国家的定义，他说国家是什么？国家就是特定疆域内暴力实现合法垄断的组织。暴力的垄断是这里的关键词。如果一个国家大量的国土被反对武装掌握，或者是被部落长老之类的人掌握，那他就没有实现暴力的垄断。也就是说，这个国家的国家性，就用英语来说叫 stateness， 是很差的，因为他始终没有解决谁是老大、谁说了算的问题。那结果是什么呢？结果就是这个国家一直在为谁是老大、谁说了算这件事情而打仗。 所以说国家能力低下的地方就很容易出现经久不息的战乱。那其实阿富汗的情况在新兴民主国家并不是少数，像伊拉克啊、尼日利亚呀、利比亚、也门、乌克兰，很多国家都存在类似的情况，就是政府注意这里说的政府是指民选政府，他们根本无法实现其疆域内的暴力垄断，无法为公民提供基本的安全保障。那战争其实还是比较极端的情况，更多的时候政府因为国家能力的欠缺而难以维持基本的治安，比如说像委内瑞拉这样的国家，它可能并没有战争，但是呢黑帮林立，满大街都是劫匪。我看到过一个统计数据啊，他讲这个查韦死于谋杀的人数要超过伊拉克死于战乱的人数，所以这个数据是非常惊人的，说明委内瑞拉政府的国家能力是非常低下的，无法实现暴力的垄断。所以呢我们都认识到自由的宝贵，而且在直觉当中呢，我们往往认为自由的对立面是政府，因为政府经常是那个侵犯自由的主体。其实呢这种说法并不全面，因为在世界上很多的地方对自由的最大威胁可能不是来自于政府，而是来自于类似就是黑帮啊、毒贩、军阀，甚至是宗教极端组织这些非官方的暴力组织。反过来，政府作为一种对抗这些非官方的分散的暴力组织的力量，反而有可能成为一种话，大家可能听说过叫 freedom is not free， 就自由作为一种秩序是需要强力去维持的。我们再来看看就是国家能力对于公共服务的重要性。我们可能经常就听到一种说法，就是政府是必要的恶，所以呢政府越小越好。这个说法呢当然有相当的道理，但也并不是绝对真理。我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就是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就索马里这个国家几乎完全是处于无政府状态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政府算小吧，因为它小到都不存在了。但是这么小小到不存在的政府对于索马里人民来说这是一种福气吗？那显然不是。事实上呢，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索马里人民可以说生活在这个提供任何的安全体系和公共服务。那学术界呢经常用政府税收占 GDP 的比例去衡量政府的大小。如果用这个指标去观察呢，我们会发现其实最大的政府是哪些啊，其实是像丹麦、瑞典、挪威这样的国家，而阿富汗、刚果之类的国家他们的政府税收占 GDP 其实是非常小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在很多落后的国家政府根本收不上税来，就是政府的汲取能力非常差。我就用一个数字吧，比如说2015年，这是因为最新的数字，阿富汗政府的税收占 GDP 的比例只有 7.5%， 但是丹麦呢就是2016年，这也是它的最新数字啊，就同一数字是 33.7%。 所以表面上看在很多的这些落后国家你可以，但是呢这真的是好事吗？极低的政府财政也意味着公共服务的缺失。那相比之下，像丹麦这样的国家，它的财政能力用来提供全民医保啊、免费教育啊等等，所以说呢政府的汲取能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如果我们仔细观察，就是新兴民主国家哪些转型是比较成功的，哪些是比较失败的，我们会发现一个规律是什么呢？就是通常而言，那些历史上国家能力比较强大的国家，比如说像东亚国家、东欧国家、南欧国家，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前呢，它已经有了相当高效、稳定和完备的行政系统。那么即使政治上发生了变革，但是呢这些国家的行政系统还在，它还在维系社会的运转，的革命而一下子垮掉。而转型最失败的那些国家呢，往往是历史上缺乏国家能力、缺乏官僚 系统的国家，比如说像非洲的那些国家。大家知道非洲其实是没有什么国家传统的，它的国界线很多都是殖民者随手一画画出来的。那这些国家在转型之前呢，秩序往往是靠一两个政治强人来维持，这个强人下面呢是个空架子，并没有一个完备的官僚系统在运行这个社会。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强人一倒，这个国家立马就散架了，陷入内战啊，或者是割据等等。利比亚就是个典型的例子，就卡扎菲一倒，这个国家就完全乱套了。好，刚才我们讲了就是什么是国家能力以及它为什么重要，现在呢我们进入第三个问题，就是国家能力是不是说了国家能力的很多好话啊，讲到了国家能力对于保障和平安全、提供公共服务等等都是非常重要的。其实还有很多学者论述，就是国家能力对于治理腐败啊、对于经济发展啊、等等等等有诸多的好处，因为时间关系我就没法一一去讨论了。那么现在的问题就是，是不是国家能力越强越好？换句话来说，就是是不是政府的这个枪杆子越硬越好，钱袋子越鼓越好，和为他干活的人越卖力越好。我想呢，大多数人如果对这个问题稍微进行一点深入的思考，可能就会得出结论，未必是这样的。因为枪杆子是不是越硬越好，取决于这个枪指向谁。那钱袋子是不是越鼓越好，也取决于这个钱是用来越卖力越好，也取决于他们在干什么。国家能力本质上它其实是一种政策的执行能力，但是它对于执行什么，也就是政策目标本身，它是沉默的。用我们日常生活的语言来说，就是国家能力它是一种指哪打哪的能力，但是对于指哪这件事情，国家能力本身并不提供答案。所以说呢，它是一个双刃剑，它可以用来保护民众，也可以用来伤害民众。对这一点呢，我想其实并不难理解啊。就是我们举一个极端的例子啊，比如说纳粹德国，纳粹德国他的国家能力强不强？当然非常强。那纳粹上台后，他把犹太人通通的赶到集中营去，没有一个人能说一个不字，甚至可以说，这搞得也不错。20年代的经济危机啊，这纳粹一上台之后一扫而去。据说当时德国人的福利也不错，因为这个国家社会主义嘛。那他的行政组织能力也很强，因为他是一个高度动员化的社会，党国一体化。所以说呢，他真的是具有指哪打哪的能力。但是这种国家能力的突飞猛进带来了什么？大家都知道，最后是把德国带向了深渊，或者说把整个世界都带向了深渊。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啊，比如秦王朝，就是这个秦始皇的这个秦王朝，那国家能力是否强大？显然是非常强大的。那史书上说，秦国统一中国后，把天下所有的兵器都收缴过来，融化掉，铸成12个大铜人。那用韦伯我们刚才讲到的标准，那暴力的彻底垄断，也都收归一家所有了。秦王朝强大的这种国家能力，我们今天还能看到很多见证啊，比如说像兵马俑啊，像长城啊，还有一些我们看不到了的，像阿房宫啊什么的，阿房宫，不好意思。那这些东西是怎么修建的？它肯定不是民众说我自发的欢欣鼓舞的去修建的而是巨大的政府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动员能力的结果。就是说你想去也得去，你不想去也得去，去服这个牢狱或者是交这个税。还有统一度量衡啊，统一文字、统一货币，这些事情背后肯定也需要一整套的官僚行政系统去强制推行。但是呢，秦朝这种强大的国家能力给就秦朝人民带来了就是并非如此，它不但带来民不聊生，也造成了自身的脆断。所以说民主万能论也许是幼稚的，但是呢，国家能力万能论则是危险的。不受约束的国家能力就像一辆没有刹车机制的汽车一样，最后只能以车毁 人亡的方式停下来。而且特别有意思的呢，就是相比之下，我们发现在另外一些国家，国家能力的不足反而成了政治平衡发展的契机。比如一般来说，我们认为民主法治的源头在哪？在英美世界，对吧？可是他们的这个民主和法治是怎么来的？是因为国家能力非常强大，因此演化出了民主和法治吗？相反，是因为政府没钱，收不到税，又没有强制能力，于是就族啊、商人、教会等等这些机构坐下来，或者这些人坐下来谈判，因此才诞生了民主和法治。大家都知道的这个大宪章就是这么来的，英国内战也是这么来的，美国的独立战争也是这么来的，包括法国革命也是这么来的，都是因为政府没钱。所以在这些国家，恰恰是国家能力不足，所以才需要对社会进行妥协，用让渡权力的方式来换取政权的生存。这就是现代民主法治的起源。所以说，国家能力是越强越好吗？有时候其实恰恰是国家能力不足反而成了政治发展的动力。不是说就是国家能力越弱越好啊，我们不妨把这个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列举出，就是强国家强社会，这是第一种组合，强国家弱社会，这是第二种组合，强社会弱国家第三种组合，弱国家弱社会是第四种组合。那么一个理想的组合是什么呢？就是强国家加强社会。强国家意味着政府有指哪打哪的能力，而强社会意味着它能约束政府指哪，也就是说政府需要有强大的资源去做很多事情，但是同时也需要强大的社会来限定政府能做什么不能做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的欧美世界很多国家就是这样子的。第二种组合就是强国家弱社会，则是中国的传统。这一点福山其实也在很多地方谈到过啊，在中国的政治传统，政府指哪打哪的能力一直很强，问题是经常不知道该指哪，或者指哪这个问题经常出错，结果就是政府无论做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事情，往往都能一鼓作气，大刀阔斧，所向披靡。对的时候呢，它能够制造经济奇迹，错的时候呢，就只能伺机重启。那生活在这样一个系统里面呢，有时候是一件好事，有时候呢则是一件坏事，这个主要是靠投胎的运气啊。那第三种组合啊，就是弱国家强社会的典型，就是像比如说阿富汗呀、尼日利亚呀、印度这样的国家。那在这些国家里面呢，政府能力往往比较弱，社会组织却往往比较强大。比如说宗教组织，或者公民社会，甚至是黑帮组织、割据的军阀等等，结果就是暴力的碎片化，而不是垄断化。当然，另一方面，那有一方强大，还不是最糟的情况。你比如说，在这些国家，社会组织往往能够成为缺失的政府组织的替代物。比如在很多中东国家，为什么穆兄会很发达？就是穆斯林兄弟会为什么会很发达？这是因为他们常常为民众提供政府应该提供却提供不了的公共服务，像教育啊、慈善啊，很多事情都是社会组织在做。那第四种组合，弱国家弱社会，那是最糟的。啊，海地这样的国家，那在这样一些国家里面呢，政府也提供不了什么公共产品，民间组织也提供不了，结果就是一盘散沙。那可以说是非常不幸的吧。那好，刚才我讲了国家能力是不是越强越好的问题，那我个人的看法就是，强大的国家能力必须要有强大的社会能力来匹配，才不至于成为一种危险的力量。那最后我们来讲第四个问题啊，就是我简单讲一下这个国家能力从何而来的问题。 大家如果看了我推荐的福山的书，对这个问题可能已经有了一个答案。那国家能力从何而来？一个很不幸的情况就是，历史上而言，国家能力很大程度上是来自于战争动员的需要。因为打仗需要武器，需要钱，需要组织后勤，这些都是国家建构的巨大推动力。所以你看福山是怎么解释国家能力的强弱的，很大战争的频度和烈度。中国为什么很早就建构了超强的国家能力？那按照他的解释，就是因为中国在春秋战国时期经历了非常频繁的激烈的战争洗礼。那这种战争洗礼呢，迫使许多王国不得不转变为一个战争机器。在这方面转变的最彻底的，往往就能取得胜利。所以呢，最后其实就是秦国通过商鞅变法构建了一个完美的战争机器，从而横扫六国一统天下。初的国家建构是如何完成的？那根据这个学者 Charles Tilly， 那他也是这么论证的。他说很大程度上也是通过战争完成的。他认为呢，就是十一世纪之后，尤其是15到18世纪左右，西欧的战争明显上升。那这个过程呢，就成了西欧各国缔造它的税收体系啊、金融体系啊、军事体系、人口管理体系等等的这个重要动力。所以呢，无数的战争打下来，西欧的政治实体从大大小小的几百个，最后缩减成了就几十个。而且呢，那种就封建式的间接管理，逐渐转变为了这种官僚制下的直接统治。那非洲的国家建构直到今天也不成功，那就根据他们的解释，就是非洲地广人稀，而且它是游牧经济，它人口和资源的矛盾不那么严重，一发生冲突呢，就不打仗，大不了就搬一个地方继续游牧呗。结果就是非洲历史上的战争密度并不大，烈度也不强，也有点类似。那乍一看呢，这是好像是一件好事，不打仗嘛，对吧，和平万岁。但是这些地方呢，也错过了通过战争动员构建国家的机会。所以我们中国人说这个祸兮福之所以啊，它不是没有道理的。战争非常的可怕，但是呢，很遗憾的是，现代世界的很多好东西，国家能力啊，包括民主制度，包括甚至是技术和工业的一些发展的突破，路上是源自于战争的。那么问题就来了，如果战争是国家能力的摇篮，在现代社会的条件下，我们如何去构建国家能力？因为就像我发给你们的一个书评里面就是写的，那我们现在总不能一斧头把阿富汗劈成七份，打个500年吧，打完了最后的那个胜利者肯定是国家能力天下无敌，这显然不现实，而且呢，阿富汗人民也等不起。所以呢，那既然通过战争来构建国家能力的可能性在现代社会是显著降低的，那么国家能力还有没有其他可能的来源？一个显然的可能性就是经济发展，因为经济发展使得蛋糕做大，那这个税基变大之后，政府的积蓄能力就增强，公共服务，这个呢就构成了一个良性的循环。那这里我想强调的一点就是现代社会和古代社会的不同，因为古代的社会人们是没有什么经济发展的概念的，就每年经济应该增长多少多少个百分点，这种线性发展的世界观其实是非常现代的一个概念。欠收年也有相对贫困或者相对富足的时候，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就生活水平持续的突飞猛进的上升，这是没有的。所以呢，有学者就研究，后来发现说1949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其实和西汉年间也差不多。那么 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可能是不是不如西韩，这个我都不太清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它就往往是一种零和博弈，国家拿走的多了，留在民间的就少了。所以国家能力很难通过经济发展得到可持续的提高。那现代社会就不一样，因为现代社会蛋糕不断的做大，每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多少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它就不再是一个零和博弈，它可能成为一个水涨船高的关系。相对的这种丰收年欠收年也有相对贫困或者相对富足的时候，但是在工业革命之前，就生活水平持续的突飞猛进的上升，这是没有的。所以呢，有学者就研究后来发现说，1949年中国人的生活水准其实和西汉年间也差不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甚至有可能是不是不如西韩，这个我都不太清楚。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它就往往是一种零和博弈，国家拿走的多了，留在民间的就少了。所以国家能力很难通过经济发展得到可持续的提高。那现代社会就不一样，因为现代社会蛋糕不断的做大，每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多少多少，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和社会它就不再是一个零和博弈，它可能成为一个水涨船。所以呢，这种情况下，国家能力就可能会因为社会资源的不断积累而不断提高。所以我说呢，现代社会经济发展可能会成为国家能力的一个重要来源。的来源，我觉得还是要回到宪政和民主问责制。我们刚才其实讲到过，民主问责和国家能力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之间并没有必然的因果联系。但是他们之间是不是可能存在着一个相辅相成的关系呢？我认为是可能的，而且历史的看，确实是有一些国家，它的国家能力的提升是在问责体制或者至少是宪政体制的前提下发生的。比如说我们以英国为例吧，英国的常备军是什么时候建立的？其实是在英国的内战之后，尤其是光荣革命之后，建立了宪政体制，它才这个常备军才走向稳定。英国之前没有建立常备军，这当然不是因为国王不想建立，所有的国王，而是因为在英国建立宪政体制之前，这个广大的贵族和民众他不放心交给王室一支稳定的军队。不打仗你建军队干嘛呢？万一你这个军队掉过头来打我怎么办呢？所以呢，只有我可以对你进行问责，我可以进行制衡，我才允许你建立一个常备军。所以虽然常备军是在查理二世复辟时期建立的，但是光荣革命之后，人们才真正接受常备军的合法性。因为光荣革命后，议会通过法令规定，议会每年都有权审查一次军队的合法性，这个传统呢一直，所以呢，理论上英国议会直到现在有一次解散全部英国军队的机会，当然了，这件事情就现在来说不太可能发生而已。所以呢，这里的逻辑是这样的，就是问责体制给政权增加了合法性，有了合法性，政府在这个征税啊、建立军队啊、建立官僚体制方面，它的摩擦成本就会变得很低，才会变得更加顺利。所以呢，问责宪政体制是可能成为国家能力建构的一个助推力的。这个不仅仅是英国历史上如此，很多发达国家都是这样。比如说像丹麦这样的国家，为什么能够收那么多税？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民众知道这个钱花在哪了，很大程度上是花在他们自己身上了，交这个税。为什么地下经济那么发达？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民众对政府完全没有信任，因为我不能够控制你，我不知道你会把我的钱花在哪，所以我不想给你交税。 总之我想说的是呢，就是虽然历史上国家能力的建构很大程度上是来源于战争的，但是在当代社会这个路径越来越不可行了。国家能力的提升在当代社会更多的是来自于经济发展啊、宪政体制的建立等等其他的这个源头。那我最后我就总结一下今天的讲座吧。我们就讲了四个问题啊。第一个就是为什么福山会谈论国家能力，那我个人认为呢，是因为两个重要的现象，一个是中国的崛起，新兴民主国家的转型受挫，思考民主问责之外的其他的政治发展的维度。第二个问题就是国家能力指的是什么，以及它为什么很重要。那我就讲了这个国家能力的三个维度：强制能力、汲取能力和行政能力。并且我讲到了这个国家能力对于基本的和平和秩序，对于基础设施的建设，对于公共服务的重要性。第三个问题呢，我就讲到了这个国家能力是否越强越好。那我个人认为呢，并不是这样的，不受约束的国家能力可能是很危险的。只有一个被强社会所平衡的强政府才是民众的福祉。那最后一个问题就是刚才讲的国家能力从何而来。那我说了，就是在历史上国来自于战争动员和组织的需要，社会里面国家能力往往更多的来自于经济发展和问责体制的建立。好，那我自己就是讲座的这个部分就先到这儿为止了，待会儿我们再进行这个问答的部分。 呢是这么问的，他说：“请问刘宇老师，您认为国家能力、民主和法治三者之间应该是同步进行的，还是要分先后顺序的呢？” 你问，我自己呢，就是这些年也思考过这个问题，而且说实话，这个问题在学界这几年探讨和争论的也的确比较多，除了福山他讲要先国家能力后民主以外，还有一些学者，比如说像哥大的一个老师 Jack Snyder， 那他也讲了很多，就是要先发展国家能力再去发展民主等等这些说法。那我个人呢，就是我不是特别的认同这种所谓的顺序论，有几个原因吧。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啊，首先就是这种说法呢，其实都是预设了社会的变革是我们可以坐在书房里规划，很成问题的。比如说吧，就是假如说这个韩国当年发生这个光州事件的那个时候，人民群众走上街头要求民主的时候，你那个时候难道你能够站出来走到街头说大家等等，我们这个国家能力还没有完全建设好，或者我们这个法治还没建设好，大家先回去吧，等我们把国家能力建设好了，法治建设好了，你们再出来上街吧？这是不可能的。因为社会的发展它自有它的规律，就是你很难说我们发明一个什么样的普遍的模式，然后让大家按照这个模式按部就班的去发展，这是一种比较书呆子的想法吧。所以我个人认为呢，这种关于发展顺序的看法即使是对的，就是即使他们对历史上的政治发展的描述是对的，它往往也只是具有描述性的价值，有药方性质的价值。就是英文里面有个词啊，它叫 description versus prescription， 就是它仅仅是一个 description， 它很难用作一个 prescription。而且呢，就是在我发给你们的那个文章里面我也讲到过啊，就是这种国家，我们先发展国家能力然后再来发展民主，那么这里还有一个预设就是什么呢，就是那些把国家能力发展到极致的统治者他会有动力去发展民主或者法治，那这也是可以打上一个问号的。那比如说我们先发展国家能力发展到哪一步主了呢？那比如如果你去问比如说秦始皇，你这个国家能力兵器都收上来了，要不然咱们现在开始民主吗？他会吗？ 所以这个民主发展的这个动力是国家能力。而且呢就还有的人说，你比如说很多人就开始说这个在英国你看他们是先有法治再有民主的，所以咱们也应该先建设法治再建设这个民主。那这个听上去似乎是很对的。那除了有我刚才说的那个问题，就是就是这种历史的路径依赖你很难去改变它以外，还有一点很多人忽视的是，其实英国的这种国家能力的发展也是在法治的框架的体系内产生的。就是说比如说他1215年左右就有了大宪章，当然了大宪章并不是一开始就得到了贯彻，但是呢这个贵族和王权之间的斗争是始终存在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后来有这个 Tudors 这个都铎王朝的发展，他的国家能力的建构等等，框架内国家能力的建设，然后呢再是在这个国家能力的基础上有了这种你可以说民主的这个发展来制约制衡国家能力的发展。所以呢我的意思就是，如果说一个国家它的国家能力已经非常强大，并且这个国家能力并不是深深的嵌入在一个法治体系里面的，这个时候呢我们去轻易的说什么先发展这个法治再发展民主，这个其实是非常可疑的一个所谓的顺序论啊。所以我个人感觉呢，就是我们可能很难去找到一个很普遍的一个模式，到底是什么先国家能力，还是先民主，还是先法治，只能针对每一个国家的具体情况，看这个国家是缺钙还是缺锌，还是缺这个维生素 A 还是缺维生素 C 等等，就是只能是一个非常具体的情境性的分析。我们很难说把其他国家几千年来摸索出来的一个发展模式就是套到就我们的国家来，或者套到某一个国家去。因为就是如果历史本身是不能改变的，那么在这个历史之上生长出来的东西我们是很难去嫁接的。 那您说过说釜山的历史终结论呢，它是作为一种具有普遍性的政治理念在大多数地区确立了合法性，但是很多人都批评他的这种观点不具备有面向未来的开放性，并认为他过早地宣告了未来不再会有其他普遍的政治理念出现。那么釜山的观点是否可以这样理解呢？ 其实这个问题呢，我刚才在这个就是讲座的过程中我也涉及到过，就是我就表明了一个观点，就是很多人其实对釜山的观点有一种很简化的理解，就他们把釜山的这个历史终结论理解为自由民主的实践，自由民主的制度已经终结了所有其他的制度可能性。那我认为并不是这样的，这并不是釜山原来的观点。他的观点更多的是指就自由民主作为一种合法性的话语，他已经处于一种你可以说霸权地位吧，就其他的政治合法性的话语往往要套上自由民主的外衣才会开始向民众兜售吧。补充的一点啊，就关于釜山的这个历史终结论，它到底是一个价值判断，还是一个事实判断，还是一个什么判断？那我个人认为呢，它其实我总体的感觉，它并不是一个价值判断。当然，它有它的价值，我相信釜山本人它有它的价值，而且我相信它的价值是自由民主式的。我认为釜山的这种历史终结论主要是基于他对人性的一个事实判断。什么叫对人性的事实判断呢？这个其实我在另外一个书评里面也讲到过这个问题。我认为呢就是他吧，或者是他代表的那个传统认为人类历史进步的真正的动力是人对承认的追求，就对这个 recognition, 对承认被承认的追求。 那么在他看来呢，就是这个自由民主制代表了一种稳定的人类之间相互承认的形式。那在历史当中呢，当然人们也都追求承认啊，比如这个国王追求荣耀，然后这个贵族追求权力财富啊、这个民众也追求权力等等。但是呢，在历形式它所表现出来的这种承认的形式都是有缺陷的。那比如说这个君主制啊，君主专制啊，或者贵族制啊，寡头制啊等等，这些政体形式下呢，就是这些他把人吧基本上大体来说分为奴隶和奴隶主，当然这是打引号的奴隶和奴隶主，就是统治者和被统治者吧。那么被统治者肯定是不高兴的，对吧？因为他被统治了，他的权利没有被承认。但是他比较有意思的一个观点是什么呢？他就说在这样的制度下，即使是统治者，他获得的承认也是不让人高兴的。为什么呢？因为在你的得到的这个承认是强制而来的，而不是人们发自内心的自愿产生的。那么这种承认它能给人带来的愉悦和尊严，文章里举过一个例子啊，我就说，比如说一个老师，他只有通过点名，通过给学生扣分，才能保持这个教室里的出勤率的话，那么就算全体的学生都来了，这个老师也是不高兴的，也是不 happy 的，因为你是强迫他们来的嘛，本质上。但是假如说学生是真心的，因为爱听你的课，他可以自由的选择不来，但是他依然选择了来，在这种情况下，那么老师会感到格外的高兴。所以说呢，他说只有在一个自由的体制下，人们才能获得相互的承认，获得令人满足的有尊严的承认。所以呢，我觉得他是从对人性的认识这个角度去谈论为什么自由民主制构成一个均衡攻击。觉得他这一套的说法还是有相当的说服力的吧。 看来缺乏国家建构支撑的民主是依附主义的起源，您赞同他的观点吗？ 当然，就是我可能不会像他那么乐观啊，那不太像他那么乐观。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当然有很多的原因了，比如说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这个比如说像欧美世界这种贫富悬殊带来的这种，你可以说政治的这种精英主义，甚至是寡头制的色彩。那有些人还会讲到，比如说现在这种民粹主义的崛起带来的这种认同政治，使得这种所谓的最后的人还没有出现，或者说还不完善等等那我觉得这些其实都是次要的。我觉得可能更重要的是人们到达历史的终结这个终点线之后，人性的另外一个元素吧，就是人们对于在一点是会不满的。也就是说，每一代人他都试图成为开拓历史的这样一个开拓者，而不仅仅是在前人所划定的这个历史疆域内这个运行。所以呢这就是为什么，就是我在那篇文章里面也说到了，就是为什么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那个时候其实已经和平很久了，为什么就是突然就是欧洲的人民变得那么好战。还有比如说像1960年代，那个时候其实整个西方世界其实是走向一种非常安稳富足的社会，但是突然出现了1968年那样的大规模的这种革命骚乱。那这个其实都是表明人类的一种心态，就是很多人他是不甘于这种安稳。其中有一个观点就是我认为就是自由民主制其实很难被它的竞争性制度所击败，比如说什么苏联模式啊，什么中东模式啊，但是它很可能内爆。 就人民群众可能会对这种就是无所事事的平静的安稳的生活所厌烦，然后呢他们要追求革命，他们要追求激情，他们要追求这种这种创造性的生活。那这种激情呢可能会酝酿成一种批判性的力量，使得他们从内部击垮自由民主制。我认为这个长期来看可能是一种危险。这个问题我就回答到这吧。 我都有提出这个问题，那么咱们就这两个问题合并在一起来请问刘宇老师。说请问刘宇老师，在福山看来，缺乏国家建构支撑的民主是依附主义的起源，您赞同他的观点吗？然后还有一位学友问，请问刘老师，依附主义和庇护主义政治是不是民主发展过程中无法避免的呢？ 到的问题清单里面有好几个涉及到这个依附主义的问题所以呢就是我尝试着回答一下这个问题。就福山的观点是说缺乏国家建构支撑的民主是依附主义的一个土壤。我赞不赞同他的观点呢？我觉得我部分的赞同，就是我承认在民主制度发展的初期民主很可能变成一种所谓的猪肉桶政治。这个猪肉桶政治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它会成为各方游说集团、各方利益集团的一个分赃系统，就是所有的这些这个利益集团是民主当中得到一瓢羹那民主制度呢在某种意义上为这种分赃系统提供了一个便利，就是因为民主系统相比威权系统来说呢它具有更多的谈判入口。所以呢这个就是担忧，我认为是真实的，而且在历史上确实也是大量存在的。这个福山他自己也写到过，美国尤其是在1880年代的这个公务员体系改革之前，那美国政治当中的腐败其实是很严重的。那基本上很多的公职被总统被这些选举胜利的政党当作一个ATM 机，就是去分给就是支持他的人。是我并不认为就是这个问题是就这个依附主义的问题或者是这个庇护制的问题是民主制度独有的。甚至我在其实我的那个书评里也讲到，我认为民主制度和庇护主义的关系它是一种豁然性的关系，而不是一个必然性的关系。但是威权制度或者说专制制度它和庇护主义的关系是一个必然性的关系。为什么我说民主制度和庇护主义的关系是一个豁然性的关系呢？就是其实我们刚才也提到了，就是如果一个国家能够成功的进行某一些政治改革，像我们刚才讲到的，就美国开始用比如公务员考试的方式而不是用分赃制的方式分配公职，大程度上解了这个问题。还有就是比如说像美国现在对游说集团的这个管控其实是非常严格的，那所有的游说集团都要登记包括就是他们的这个比如说请政治家吃个饭呀或者打一次高尔夫啊，这些其实都需要登记在案。所以呢这种法治的提高还有这种政治透明性的提高对于缓解民主制下的这种庇护主义可以起到相当大的作用。这个为什么说在专制制度下这种庇护主义它是必然的，就是因为专制它根据定义它就是或者是一个人或者是一家人或者是一个党或者是一个什么集团的专制，它从它的起点上它的利益就是偏颇的，它就是偏颇于某一个集团，庇护某一个集团或者某一个家庭或者是这个三五百个家庭等等。 所以呢，就是我认为就是可能在专制制度下和在民主制度下，这个庇护主义的原理和逻辑是不一样的，但是并不能够说这个民主制度下这个庇护主义比威权制度下更严重，或者甚至说庇护主义是民主制度下一个独有的特有的现象我不认为是这样。点的就是就是这种民主制度下的这种你说猪肉桶政治也好，或者庇护政治也好，我认为它的这个性质可能并不像福山所说的那么非黑即白。其实呢，就有的时候，比如说像现代的这种庇护制啊，比如说游说集团、利益集团对公共政策的影响，那这个东西其实你也可以说，一方面你可以说它可能是局部利益对整体利益的一种侵害，但另一方面你也可以说这种游说集团、利益集团它是政治代表的一种形式，就是比如说这个教师者协会它代表了教师利益，然后这个钢铁产业协会代表了钢铁产业的利益等等。所以呢，有的时候你也可以说这种游说集团它是政治代表的一种形式，虽然未必是最佳的形式但是我认为这个事情的定性可能不一定是那么非黑即白的。那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回答。问题其实是答案都不一样的，或者说他们的切入口应该都是不一样的。我试图先回答第一个问题，但是我不能保证我回答完第一个问题之后我还记得另外两个问题。所以提问最好一个一个来啊。那首先关于这个开放性，我理解呢这个问题其实是在说，因为我的那个文章里面也讲到，就是有一个学者叫雷威尔吧，他就说自由民主制最大的优势是开放性，但是呢也是这种开放性使自由民主社会变成一个非常脆弱的社会。那我觉得其实这是一个非常深刻的道理啊，也是其实和我刚才讲到的那个历史的终结这个问题是联系在一起的。就是为什么说开放会使一个社会某种意义上会变得脆弱，去批评吧，对吧？你允许人们持续的批评你这个政府。事实上不仅仅是批评某一个政府的问题，那像研究政治文化的学者他们就发现一个什么现象呢，就是在长期的自由社会里面会形成所谓的批判性公民这个现象。就是一件事情可能在自由社会会受到就是这个民众的激烈批评，而另一件事情可能放大十倍在一个威权社会都没人讨论它。所以呢你会发现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就是什么呢，就是你会发现在自由民主社会这个政治信任，我说的是对政府啊、对国会啊、对这些政治家的信任，其实过去几十年出现了一个急转直下的趋势。美国人对美数字我记不清楚，但是有可能是比如19%、20%等等，但是或者有时候你也会听到比如说什么对马英九的这个信任的跌至12%，诸如此类的。但相比之下，如果你去看比如说朝鲜这个政治信任可能水准是非常高的，80%-90%。也就是说当你的这个政治信任达到80%-90%的时候，其实你的政权就是非常稳定的，而当你的政治信任跌到10%-5%的时候，你这个政权可能是非常不稳定的。这个就是所谓的开放性对于一个就是政权可能带来的危险。但另一方面来说呢，就是自由社会又不得不去承担自由的这种重负因为什么呢？因为开放性带来危险，但开放性也恰恰是这个制度的力量的源泉。因为 间形成一种平衡，这种平衡使得一个自由的社会不太容易走极端，不太容易采取一种很极端的政策。而且呢，开放带来一种创造性，尤其是在这种所谓的知识经济的时代，那么人的创造性对于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对于社会的繁荣都是非常重要的。所以呢，这里面其实有个矛盾，就是开放性它既带来社会的创造力，也使得这个社会政治信任啊等等下滑，那么这里面的取舍其实就是非常困难的吧。然后第二个问题好像是说强国家和强社会是否矛盾。我只能说他们并不必然矛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能在现实当中观察到一些既有强政府也有强社会的一些国家，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像美国呀，像这个欧洲的西欧的一些国家呀等等，他们政府非常强大。比如说像美国，他政府是非常强大的，他就是比如说如果你是美国人或者是持有美国绿卡的人，那就是不管你逃到哪里，他都能向你征税，那这个就是政府能力的一种表现。我听说一种说法，我不太能肯定这是真的啊，就是说好像说张五常教授不敢回到这个美国去，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美国政府在追究他的税收。是错误的，我向张五常老师道歉啊。但是不管怎么说，我听说过这个说法，这就是美国政府能力的一个表现啊，就是虽远必争啊，就是你这个税收。但另一方面来说，他的社会也是非常强大的。你比如说这个川普，他有能力去要求纽约时报哪怕更改他的文章里面的一句话嘛，他没有这种能力，因为社会是非常强大的。如果他胆敢去命令纽约时报去修改他的某一句话，因为政治原因修改他某一句话，那么就是那民众可能就上街游行了。所以这就是强国家和强社会的一个比较势均力敌的一个表现。但是你说逻辑上它有没有可能矛盾？当然是有可能矛盾的。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出现强国家弱社会，那在有些，所以它把这个社会的自组织能力完全给摧垮了，那这是非常有可能。像比如说我们刚才讲到的秦王朝，对吧，到最后就是人民群众虽然这个民怨沸腾，但是只能道路以目，这就是社会组织完全就是被摧垮的一个表现。那同样的是另外一个我想讲的是，就是很多人可能不太注重的是强社会也有可能威胁国家能力。我举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印度这样的国家，种姓制度到今天仍然有强大的影响力，但这个并不是因为国家在强制的推行种姓制度，事实上恰好相反，就是在印度这个国家，政府在想尽各种办法采取所谓的平权法案，就是把更多的公职啊，更多的资源、教育机会啊，留给那些所谓低种姓的人。种姓制度仍然是余音袅袅，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的社会势力太强大了。无论是因为宗教原因，还是因为传统习俗的力量，还是因为组织的力量，还是因为民族主义等等这些原因，使得种姓制度这个社会堡垒难以被国家所攻克。所以呢，这就是一个典型的社会这强社会它实际上在某种意义上造成了一个弱国家的一个例子吧。然后第三个问题我确实就已经忘了。 有一个学友说国家能力需要平衡吗？它的平衡点在哪里呢？ 这个问题其实有点太大，也有一点泛啊。我觉得就是还挺难回答的，我也不能够给出一个非常精确的一个回答，说它平衡点在哪。说比如说政府税收占 GDP 30%或者25%或者35%的时候最佳我没有能力这样去回答这个问题啊。我只能是说，就是当一个国家它的国家能力强大到它可以提供公共服务， 但是又不对社会进行掠夺的程度，这还是一个原则性的抽象的回答，但是我可能只能回答到这个程度，那有机会我们再进行更深入的探讨吧。好吧，谢谢大家。